2020年度最佳男运动员。他击败超级碗最有价值球员马霍姆斯和一级方程式的咸美顿成功当选。这次是勒邦詹士第四次获得这个奖项，他在2013、2016和2018年分别获奖。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气晴朗，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柴湾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在九龙区红磡基利士南路有掘路工程，介乎红磡南道和必加街之间的一段基利士南路向芜湖街方向的部分中线是需要封闭。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东涌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东涌海滨路去顺东路方向近住缆车站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东涌北公园。后少少近住惠东路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怡东路近蓝天海岸。而达东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提提揸车朋友，屯门车立角隧道已经通车的了，咁喺通车之后，隧道嘅屯门出入口，即系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嘅车流啦，系会有所改变噶。咁驾驶人士，请你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咁而家龙富路去屯门赤立角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啦，系慢车，车龙排到散石湾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嘅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是不是真的咁易啊？ 嗱，做家务啊嘛，简单啫，训练有数啦。我等我考翻个 A 翻嚟，然后我每日有得收钱帮人接皮，几劲？ 有冇咁简单啊？ 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黄耀祖饰演嘅阿琪，点样由做家务开始新一个单元嘅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又去到一个星期一至我哋中女宅男散，但系星期日啦，又见面啦，曾志豪啊， 呢啲系咪叫做咩？Boxing Day 后快乐， 系 Boxing Day 后快乐， 系啊，你好啊，中女彭程， 系咯，迎接咗即系啦呢个嘅即系圣诞节啦， 冇错， 咁啊， 冻啊冻过啦，暖就暖翻啦，咩都齐晒啦， 系咁啊，跟住落嚟又冻噶啦嘛， 系啊， 系啊，话呢个除夕夜好似低过十度喎， 啊咁啊好咯， 系啦， 唔系我哋呢啲太幸福啦，我哋着得衫多嘅，就好似好想佢冻一冻咁样， 唔系，不过咧有啲 即係醫學專家都話呢啲咁樣嘅氣温咧，即係對於病毒嚟講咧，其實 又 係好危險啊！ 唔係，但我係咁諗噶嘛，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需要冷藏嗰啲疫苗咧，會唔會可以幫補下啫嘛？ 人哋零下七十度啊，攝氏差好遠啊！ 即係幫諗住盡幫啫， 風雪都冇用啊！ 係啊，諗住盡幫啦，真係。嗱咁啊，我哋一嚟咧就要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啦，因為我拍檔咧今日翻到嚟嘅時候咧，佢話佢好唔抵啊，好猛整啊！ 真系咧，好唔开心啊！ 有啲嘢做唔到啊！ 我俾啲嘢你听下先。 好啊！哦 ，Merry 喂，冇理由我圣诞过咗喎，你有啲圣诞啷啷喎。 你以为系圣诞啷啷系咪啊？好似圣诞老人坐住吓嗰个嘅即系圣诞老人嘅车，有啲神乐喺前面。 睇真啲，系好多唔同嘅樽樽瓶瓶罐罐丸仔嚟嘅。 系啊，咁啊话说， 你而家食太迟噶啦。 咩意思啊？你 而家呢啲系咪嗰啲叫做增进发育啊？即系咪局部地区性发育嗰啲 有就好啦、 啊， 发下个脑啦。 系啦，我就系觉得你争呢样啫，其他你样样都 OK， 但 唔系 即 系呢个年即系啦，我就系一个叫做 恒常捐血者， 系啦，恒常去捐血嘅人士嚟嘅。咁啊，早几日都收到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打电话俾我啦。 系咪咁样同你讲？你好。你有一个包裹，请你嚟攞。 冇咁衰啊！姑娘真系亲自打嚟同我倾偈嘅，即系叫我 系 hello， 系太太，我见你都一把年纪啦，你唔捐啊，等几时啊？ 快 啲 嚟 捐 啦！ 系 咪咁？咁我响应佢，即刻叭叭声就去捐血啦。个真系放咗工之后就即刻落去捐血服务中心。 咁好咯。 咁系啦，一股热血咁样落到去啦，填晒表啦，跟住然之后好啦，第一个步骤系咩咧？填完表之后， 第一个步骤系拣中意食嘅朱古力饼先， 系吉手指。 sorry， 嗰个最尾个步骤 系吉手指。好啦，咁啊吉手指咧就 check 你啲血红素啦。 哦哦， 系啦，咁啊个血红素应该我冇记错，要有11.5起码11.5度，系啦，咁先至可以去捐血。 咁你去到就得10.5啫。 我去到哎呀10.7啦。 哇，争好远喎！你唔系扎界，你争都 8啫嘛。 你试下争好远啊！你约人10.30就11.3先去到啊，唔得啊呢铺。 真系呢铺真系唔得。 即系你血红素偏低。 暂时啦。 咁佢系咪话同年纪有关？ 梗系唔系啦。 哦，冇关嘅。 身体好强壮噶嘛，系咪先？ 咁但系点解会 血红 素低啊？咁佢问 我，佢姑娘就问我啦，点解你咪呢几排唔舒服啊？冇唔舒服喎。 系咪睇得新闻多啊？叫你唔好噶啦。 咁我啲血压一定上升，应该即刻捐到啦。啊，血压同呢个。 咪你可能你忧心啊嘛，心血少。 真系大件事。 结果 佢就俾咗一袋嘢我啦。 呢袋系做咩？ 咁呢袋系一啲叫做补铁丸嚟嘅，其实即系啦，铁质嘅补充剂。 使唔使俾钱噶？ 唔使。 嗱呢啲各位， 仲送 世纪骗案啊！ 你觉得 世纪骗案啊？我而家成个古仔我已经可以好清晰咁话俾大家听啦。呢一位中年嘅妇女，佢就系知道自己身体唔好，血红素偏低，佢就唔肯买呢啲咁嘅 supplement 补充剂。佢系攞住几百万嘅手袋同埋几十万嘅钻石戒指，就走去捐血，然后扮自己以为捐到血，一 check 之后血红素低啊，呃唔到包朱古力饼，变咗呃咗一桶二桶嘅。血红素补充剂啊！法官大人，铁丸啊！法官大人，呢个就系我结案陈词，呢个女骗子。 咁你不如叫佢俾包打边炉嗰啲肥牛我啦，仲快啦，系咪啊？ 咁你有冇食过？ 你又似你，冇我慢慢食。 慢慢食， 系啊！ 你知自己长期都失血啊、偏血啊或者贫血。 咁跟住佢都问我点解你系咁，因为我平时唔系咁，我系经常恒常捐血者嚟噶嘛，系咪先？我捐咗好多年噶啦，我十几岁开始已经捐血。 同埋你又唔系男人。 点咧？ 因为男人咧，我哋先至有嗰个古代嘅谚语，正所谓就十滴血。啊，前面嗰句出唔到，我再讲多次。正所谓十滴血，我又出唔到街嗰句真系啊，自己咳咗个。 冇瞄到嘅，我冇。 冇理由噶，系啦，讲唔到。咁你又唔系，冇理由你会无端摸十滴血噶。 你讲讲下前面嗰句先啦，你唔明噶。 咦，有把口揞住我， 真系讲唔出口咧，曾志豪，系咪啊？唔系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哇，然之后就追问我，好细心咁追问我到底有啲咩事啦。咁可能因为我啱啱嘅亲戚嚟探完我，未够时间，佢话哦，原来系咁。佢话起码咧你要亲戚走咗7日之后咧，咁你先至可以咧捐血。跟住我，哦，捐咗几廿年血。 你而家先知， 我从来都冇谂过呢一样嘢。 你明唔明啊？因为即系佢惊你亲人如果走得唔远咧，佢会回头， 会 担心你啊。佢一望住你， 悲做咩？边个吉我乖女啊？唔系乖女，吉我侄女啊？做咩攞手指吉佢啊？佢就会担心。但唔系、哦，佢好似仲有问你一啲生活上面嘅饮食习惯嘅。 喂，饮食习惯。 佢问你有冇做一啲嘢嘅？ 做咩嘢啊？ 咩啊？佢问你系咪成日都饮嗰样嘢啊嘛？ 哦，系系系。咁佢就问我系啦，你系咪成日都饮咖啡啊？咁样，我唔系，我今朝先饮咗一杯啫。 哈，咁就好啦，真系。 系啊。点解、啊？ 我就收翻份礼物先。因为啊，我哋啊，我哋呢叫咩？延后利益啊！ 是 我哋咧就过咗呢个圣诞节咧，就过埋 Boxing Day 咧，喺27号嘅时候咧，我哋终于咧就中女宅男咧互相交换礼物。 系 我送嗰份礼物，估唔到系有机会令到佢再次捐唔到血。 系啦，我哋咪应该喺度拆礼物啦。 系啊，我哋而家拆啊，定系 care 住嚟先啊？ 我哋系啦，喺首歌翻嚟之后， 一阵再拆 啦，拆礼物啦。即系饮得咖啡多咧，都真系影响铁剂嘅吸收。 原来系咁样，真系。 咁睇吧，我捐血之前咧，都系唔好掂你送我份，送俾我嗰份圣诞礼物先。 唔紧要，我份礼物你净系攞个盒嚟，即系装你嗰啲铁丸咯。 但系我送俾你嗰份圣诞礼物咧，你 有冇做我捐血噶？同我十滴血有冇关系噶？ 又同你前面嗰橛 有关系噶，真系我前面边橛啊， 一啲关系都冇。 咁啊系，我都本身 都系补血嘅 ，strong enough 啦，已经。 一阵间话俾大家。 Yeah。 咁啊，2020年都系啊，数数日子啊，即将过去啊，希望大家有好日子过，迎接2021。 希望是一个好的日子，大日子啦。 是啊，好啦，到我们交换大礼物的时间啦，然后利益之等等，我们每人都拎着一包东西在 这里。 我今次都算有心啦，我都估到你应该会买礼物给我。 所以使乜估啫？ 系啊，嗱，你嗰个先啦。 我年年都送生日礼物同埋圣诞礼物俾你啊，系你唔记得嘅啫嘛。 所以我今年我又记得咯。系啊，嗱，我咧就喺一个我介绍讲定俾你听啦，我系一个日式超市度买嘅。 哦，日式超市 系啊，咁我见佢都叫好靓嘅礼物盒，同埋咧，我发觉咧里边嘅主题咧就好啱你嘅。咁、我包装盒咧就好靓嘅 ，Merry Christmas， 咁跟住就一个盒嚟嘅， 系咁有只金色嘅蝴蝶嘅， 系啊，有个胶嘅手抽袋啦，即系有个胶边啦。最重要系咩咧？其实佢里边咧就系、嗱，我可以讲个主题俾你听，同咖啡有关嘅， 系啊，同失去铁质有关， 失去铁质有关嘅，即系如果唔好饮咁多。咁咧佢里边咧就话有嗰啲咧叫做滴漏咖啡包啊，好似系、就有十几包添， 系啊。有 14盒、啊、 但呢个咁样佢啲咖啡啦、 啊、 都几靓嘅， 系咪啊？ 系啊，有南山咖啡啦， 哎呀， 好正啦， 狮子山 嗰啲 就咪有， 就迟啲啦。啊，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巴西咖啡啊， 咦，你眼力好咗、 啊，咖啡啊 ，Mocha 样样都有、啊。 系啊，最紧要系咩咧？佢送埋一个咧，嗰啲叫做手冲壶添。 系啊，手冲咖啡壶、啊。 手冲咖啡壶，我琴日就系见住个壶咧，我觉得真 系 好靓。 系咪 啊？系啊，咁 我系咪啊？ 滴滴色色咧，几靓噶。 好多咖啡啊，真系。 系啊，可唔可以开嚟睇？我都唔知道咖啡包系点。 好多咪嗰啲挂耳式嗰啲咖啡包。 哦、啊、，OK， 喂，其实都抵啦，咁多包啊又。 真 好似福袋咁样，但系你睇个壶靓唔靓先最紧要。 我睇睇 睇个壶靓唔靓。真系十十声噶。 系啦，睇到啦啲咖啡。 系啊，我都望下啲咖啡包嘅样先。 咖啡包几靓啊， 唔错唔错。最紧要系滴漏啊嘛，唔系滴冲啦。 好似卫生用品 哦。似咩？唔似。 一包包。 系、 啊。哦，咖啡壶依个 嗰啲做咩做 pressure 啊？ 哦，比我想象中唔系咁大个啫，都唔系好大个，真系唔系好大 个。系啊，呢个咧就系一个手嗰啲叫做咩？ 手冲咖啡壶。 手冲咖啡壶，我拣咗个玫瑰金嘅。 嘴咧就好長嘅，呢啲咧我就真係喺啲咖啡店嗰度咧，手沖咖啡店嗰度見過。我見嗰個咖啡師喺我面前咧，佢就先自己磨豆啦。咁啊磨完豆之後咧，跟住然之後佢就擺咗喺一個咖啡嘅格嗰度，跟住加張濾紙。咁然之後佢唔係就咁倒熱水嘅。我哋平時可以倒熱水咧，可能喺個熱水壺嗰度就倒。佢唔係，佢就將啲熱水倒落咗呢啲咁嘅手沖咖啡壺。 OK， 跟住然之後咧，哇，好似睇表演咁啊，慢慢咧將佢倒落去嗰、那個。咖啡嘅類似、哦， 我估係咪因為咧，我而家見到呢個壺咧，佢真係好似成個象鼻咁㗎，佢個出水嘴咧唔係我哋中式茶壺好短啊嘛， 唔係啊，係長， 佢好長， 大笨象個象， 大笨象 個鼻咁樣， 係啦，同埋應該好集中，咁係咪因為代表佢啲水力？会有咩用啊？其实 我谂系因为你摆咗啲咖啡粉喺啲滤纸上 面，系啦系啦系啦， 咁佢喺唔同 即系要均匀， 就要均匀一啲，系、啦，将啲热水淋落去，喂，真系啱晒我。 系啊，佢就系、是、两个捞埋一齐嚟用咯。咁我所以我见到咧，嗱，唔知呢只颜色咧，你会唔会中意？因为佢有玫瑰金啦，有粉蓝色啦， 诶、哎，得噶啦， 系啊，你似唔似中意玫瑰金啊？定系中意粉蓝色啊？ 都 OK 嘅， 都 OK 系嘛？ 系啊，趁我啲年纪啦。 唔会，点会咧？呢啲 OK 啊！ 多谢你啊！ 耶，嗱，咁啊，又有咁多包 咖啡， 最紧要个壶啊，你可以即系可以 upgrade 你嗰个叫做冲咖啡嘅技艺啦。 呢啲留翻 weekend 有时间慢慢冲。 系啊系啊，呢啲咧，嗰阵时我同我啲 partner 做嘢嘅时候咧，成日俾佢哋揶揄嘅，因为我一话想饮咖啡咧， 你就即冲嘅， 佢就话啦，啊得啦，你要三合一嗰啲啊嘛。系啦，呢啲挂意识嘅唔啱你咁样，我话，唉，太睇小我啦，真系。结果系真嘅，因为嗰啲我要加糖加奶。 哦，系。 好啦，而家到彭程送俾我呢个啦，咦，我摸到，哇，滑噶。 系啊。 嗱，我 feel 到系一啲咧，好似布质咁嘅东西嚟嘅。 布质咁嘅东西，只不过系一个包装。 系咩？里边仲有个包装噶？哇，好靓哦！哇，我想话咧，劲似嗰个。爱马仕嘅嗰个颜色， 哦、 爱马仕橙、 哦，都系橙色嚟嘅。 系、哦、爱马仕橙个皮袋、哦。 哎呀， 好啦，打开里边先。哇，咩 Mario 定咩嚟嘅 ？Mario， 佢唔系 Mario。 哦，唔系、哦，咩嚟嘅咧？ 睇下先啦。 好紧张嚟噶。 系啊，嗱、啊，其实佢个包装咧系一个拥抱嘅包装嚟嘅。咁跟住 银包， 然之后咧就系、是、一个丝 带。咦，你简直系我哋上次讲嗰个咩话？ 长银包聚财喎，喂呢、這个正喎、啊，呢、這个真系。 我知道你要聚财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多血个荷包。 系、啊，呢、這、一个仲要系呢只叫咩咖啡？唔系、啊，呢、這个叫骆驼皮，唔系骆驼色啊。 呢、這个系 beige color 啦，系啦。 beige color 再加埋只蓝色，哇呢、這个好嘢喎、啊，真系。 系啊，意大利噶。 好靓啊！ 系啦、 啊， 希望你聚到财啦。 系啊，我摸落去触手好。 我知 道 啊，因为有一次我同阿曾志豪倾偈咧，佢话、啊、你有冇听过个长银包啊？啲人讲长银包嘅事啊。跟住我话有啊，我知啊，唔系个扣系甩咗啊， 佢特登俾我哋自己装个扣噶， 唔系嘛？ 系咪啊？ 咦，系喎， 系喎，个扣甩咗， 个扣甩咗都有嘅， 个扣甩咗， 唔得唔得得，我要攞， 我自己装翻， 我要攞翻去，我要攞翻去， 有冇得换噶？我开咗咯， 得噶啦，得噶啦，得噶，攞翻去，我有张单喺度，放心。 哇，你睇我哋呢个开礼物系几咁即兴先得噶，真系， 真 好靓啊！ 呢 个 开礼物系非常重要噶， 系 啊 系啊，我即刻删翻先，系啊，因为呢个佢都扣甩咗， 即系冇可能系咁，得啦，我帮你，帮我攞翻去追究。 追扣追扣 追扣 系啦，定系呢个系胭脂扣？但系我即系摆翻落去先。我呢个好靓喎。 摆咗屋企啊，我要过几日先至去。 系啊，唔紧要啦。 去搞，唔系因为咧，你上次咪问我嘅， 有冇用啊嘛？ 聚财系咪聚咗财？因为之前有啲长辈同我讲咧，佢话其实银包的而且确真 系 好重要。 系啊。 咁但系我唔知佢聚财有冇阿 Bob 讲得咁犀利啦吓。佢只系个长辈同我讲，佢话嗱，银包咧每一年咧换个新嘅嘅长银包，咁啊干干净净咁样咧就系啦，对你嘅财。財富啊，對你嘅財運咧都有幫助嘅。 哎呀，好好啊！上次我哋只不過閒談嘅時候講咗呢個話題，彭晴姐姐佢就即刻將呢份禮物送咗俾我。彭晴啊， 好彩我中人包啫。 我啱啱咧聽到有個新嘅講法咧，就係如果每年換一 架 車咧，哎呀，你估啱 咗，估都估到。 哇，好似話咧，如果買開篷車咧，即係個人精神爽利啊，財運亨通噶。 我有啊，嚟坐下，係我架模型車啊。 唔係佢嗰架係開篷嘅，係啊。 模型車嚟嘅啫。 系， 但系好笑嘅。我买礼物嘅时候咧，嗰、那个哥哥同我讲：，你要唔要包一份礼物？我好啊，好啊，咁样。我佢估唔到咧，佢一个拥抱外边咧，架车换嘅。 哦，呢个就系包嗰个礼物。 系啊，跟住我睇到之后，其实我都愕咗然啊。我觉得可唔可以咁样就系包礼物？跟住但系我谂下， 都啱 都好嘅喎。点解咧？起码冇咁 我只蝴蝶缩咗水 浪费嘅纸张，因为你包得好核突啊。 OK 啦，嗱，我哋两个互相份礼物咧，我都有个共通点嘅，除咗都系代表咗我哋嗰份爱意之外咧，都系想令到对方咧可以提神啊。 系啊， 呢一份就可以令到阿彭晴咧啲咖啡就希望佢个人精精神神，佢又希望我荷包醒神， 荷包醒神啦。系咩？我唔好意思啊，即系我。我谂唔到嗰个扣真系甩咗，即系啲尴尬。 我想要个胭脂扣。 唉，我俾你啊，我 俾翻胭脂扣，我 俾个胭 脂扣你啊。Yeah， 系啦，咁啊，亦都咧喺呢度祝我哋心机旁边嘅听众咧，虽然我哋迟咗咧，都祝你咧成个圣诞节咧嗰个拆礼物咧开开心心。咁啊，唔知道你会收到呢份咩嘅礼物咧？但系喺而家呢个香港地，如果仲有人记挂住你，送一份礼物俾你嘅话咧，乜嘢都应该感激噶啦。 冇错，都好多谢你啲听众送俾我哋嘅礼物添，多谢晒。当然啦，最好嘅礼物就系得到大家嘅支持，黐住我哋吓，咁啊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决定高歌一曲。 够啦！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结果掌称作手足的割不断。知道灾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乖，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关于风了未完，口已风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日程变，几多美好不破损，明日见，明年见。 今天你必须休息，好好脱衣。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把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记载，天要塌下来，仍要与天比赛，疲倦暂且退下来，停顿或者最合宜现在，所有伤害请你忍耐，越暴时空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淮安科及急症内科病房爆发新型肺炎个案，至今共有12名病人和7名医护等人员确诊或初步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香港首次爆发医护感染群组，但相信能够控制到，暂时无需即时为医院所有病人做检测。又透露正是研究为探病人士做检测，加强把关。袁国勇说，估计联合医院84岁确诊女病人是在医院外感染，但在首次检测时候出现假阴性，到病人開始出現上呼吸道的病徵，再做檢測才確診。他又說，市民接種疫苗之後，如果仍然受到感染，不代表病毒不會傳染他人，但相信如果大部分市民都有接種疫苗，就不用擔心受到病毒感染。袁國勇又在一個電視節目建議，香港應該安排10,000個紀律部隊人員对每宗确诊个案进行相关的追踪工作，若果不动用如此人力物力，全民检测是完全没用。袁国勇又说，过去一年有来自高危群组人士的深喉唾液检测结果没有人类 DNA， 占整体回收的检测结果 3%， 当中包括有人只是提交水喉水样本做检测。他又认为，市民對政府的社交距離措施支持度越來越低，令確診個案回落速度緩慢。另外，聯合醫院爆發感染群組，袁國勇說，暫時估計是源自院方的入院檢測工作出現漏洞，事件亦都反映戴口罩並非100%的保護，呼籲公眾接種疫苗，但要讓人有公開、透明和有選擇的空間，不可推行強制接種。在本台城市論壇，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應該加快檢視外地輸入個案的基因排序，決定是否要對其他國家有禁飛行動， 又認為政府早期冇提到要社區清零係敗筆，現時目標清零係較遲，但好過冇做。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瑤話：政府最初表示要讓港人返港，現時對喺英國嘅港人處理方法有不同，令人不禁懷疑是否對內地入境人士有其他考慮。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海欣話：政府在第四波的疫情表現令市民失望，質疑政府有心無力。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會長梁家騮認為，政府提出要個案清零是不現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接受深圳衛視訪問時說，下個月將向現職公務員發通告，交代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的具體安排。他說，如果有現職公務員拒絕簽署，當局會給予對方一個申辯機會解釋，然後根據現行的公務員管理命令機制處理，考慮有關人士應該離開公務員隊伍。聶德權說，特區政府和公務員之間的關係不只是僱主和僱員，和私人公司不同，公務員是特區政府政治體制的重要一部分，肩負根據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責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乾燥，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和暖，星期三顯著轉冷，隨即及元旦氣温降至8度左右。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龙门路同埋龙富路去屯门赤腊角隧道近回旋处分别都系多车。依家龙门路嘅龙尾喺蝴蝶村，而龙富路嘅龙尾就喺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黄珠路去屯门市中心近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喺龙日村。而东涌一带嘅海滨路、顺东路以及达东路亦都系交通繁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我是吕伟嘉，我的设计作品是旧时旧事，透过旧时的音乐器材，利用线条和文字去表达，以及利用了对比式去突显我的主题。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资专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又系另外半小时嘅中女宅男杀很大啦吓，咁啊就嚟新嘅一年啦，啲新嘅开始，可唔可以赶走晒所有啲衰嘢，唔好再咁啫。 好啦，咁好难噶噃，阿俊到少年都话有排衰落去噶噃。 咁啊系啊， 系咪先？ 最近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嗰啲巧合啦，咁啊，总之火星撞地球啊，系咯， 嗰啲咁嘅嘢啦。 这火星和嗰火星，总之咩都 系真唔真都好，系嘛？即系其实都要大家小心啲啫，我真系觉得系嘛。 系啦，嗱，所以如果你话要赶走呢啲衰运咧，咁可能你就要降低自己嘅要求啦。即系譬如咧，可能你话你唔好祈求话唔减人工啦，保得住份工都唔当自己衰啦。 哦，咁啊系啊。 咁你降低咗自己要求，就争好远咯。啱。系啊，譬如你话我呢个月咧冇公开，冇炒咪算好咯。 啱啊，求生存嘅啫嘛，依家。 系啊系啊，又或者你咁不幸俾人炒咗啦，你再安慰自己，我嗰行仲喺度啊。唔会话成行唔见咗啊，即系好似如果你即系成个航空公司唔见咗，咁你就好惨啦。嗱，呢个职业上面啦，如果爱情上面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呢一种所谓退而求其次咧？喂，阿强，你老婆你老婆出轨喎、啊，咁啊，佢唔好俾人知咪得咯？唔系我知道，我点话俾你听啫？系啦，咁你就要有呢啲所谓嘅底线啦。咁啊，我哋学习即系我哋而家最新嘅政治形势啊嘛，而有底线 思 维 啊嘛。 咁呢单新闻嘅底线思维咧，就都我觉得正路嘅。呢单新闻嘅底线思维都比较正路。 有几正路咧？ 冇啊。就嗱，我哋如果未讲个嗰个细节之前咧，总之有个男人出轨，个老婆其中一条底线系话咩咧？你有冇同佢上床？ 唉，讲你都唔信啦。佢话 你讲就得噶啦。 冇，我冇。 好，咁我信啦。咁就 OK。佢就呢、這个又佢底线。 佢呢一刻信啊嘛。 系啦。 跟住然之后三朝唔埋两日，你有冇？ 冇，我冇，真系冇。 讲大话， 冇上床， 咁咪就好 多。不过我哋有除衫啫。 嗱，咁咪系咯。 系啦，嗱，咁呢个本来系小事啊，即系你话咧有呢个底线思维，但系呢个古仔咧再睇真啲，喂唔对咯，佢个出轨嘅对象咧，同埋个出轨嘅原因咧，似乎都系非一般嘅出轨嚟嘅，即系唔系纯粹感情遇到呢一个意外，佢而家系一个精心计算。行过、度过、谂过，然后就话唔出轨都对唔住自己啦。 即系话其实咧，个老婆因为喺呢个咁嘅客观环境底下，所以先至觉得有一条底线都冇问题。因为佢系 我怀疑系啦。 吓，因为佢唔系嗰啲话，我要揾初恋啊。 冇错啦，嗱呢一单新闻咧就之前呢个礼拜咧都好喺呢个讨论区都几热闹嘅。佢个标题就写住噔噔，老公贪钱同名牌，搭上啊，唔系 ，sorry， 系搭上。已婚富婆，喂，即系人夫人妻嗰边亦都系富婆富妻，即系大家系四个关系立立乱，咁然后咧就人妻原谅再揭真相，世界真系唔公平啦。咁啊，点样唔公平咧？一阵间慢慢讲。但系你首先已经见到啦，嗰、那个男主角就固然系结咗婚啦，但对面嗰个和尚亦都唔系已经系嫁咗人咧。咁再嚟一个就系佢唔系为咗真爱。即系为钱啫、 啊， 佢讲到明系因为咧想要钱同埋名牌。 唉，真系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啦。 系啊，真系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啊，2.0 啊咁样。咁啊个古仔点讲咧？嗱，香港噶，咁佢就话咧有个人妻咧网上面就写话，我同老公已经结咗婚10年噶啦，不过喺几个月之前发现佢为咗钱同名牌偷食已婚大妈。嗱，已婚富婆同已婚大妈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 已婚富婆， 已婚富婆可以系好多我哋喺娱乐版见到嘅名女人， 名媛啊， 名媛都可以系已婚富婆嚟噶。但系已婚大妈咧，即系佢已婚，然后仲喺屯门公园度跳舞。 喂，但系佢有钱、啊、应该，如果唔系呢度人夫唔会搭上噶、啊。 咁佢如果喺屯门公园跳舞，好多奖赏，跟住好有钱嘅，都系已婚大妈、啊。 人哋冇做啦， 同已婚富婆争好远、啊。喂，即系我想话呢两个级数嚟噶。 隐形富婆喺香港好多 噶。咪就系咯，即系究竟佢系富婆定大妈啊？ 富婆嘅大妈啦，可能系。 不过咁，但系其实佢富婆得你都可以大妈嘅。 一样， 但钱搭够嘛？ 冇抵足噶嘛？ 唔系啊，我唔够胆话名人版里边嗰啲咧披住条羽毛出去捐钱嗰啲，我唔敢话佢系大妈噶。你梗系话佢夫人啦，系咪先？ 一定唔系啦， 冇错。好啦， 但佢点样贪法先？ 嗱嗱，佢就话咧，佢觉得成日，佢冇写佢点样贪法噶，佢就净系将个结论讲咧，就话老公就为咗钱同埋名牌，同一个已婚嘅大妈 發展婚外情，就話咧成日行街睇戲食飯，咁、就關係咧就維持咗兩個月，咁咧然後佢話啦，佢哋揭發之後咧，兩公婆就攤牌啦，你講你要佢定要我？咪有啲名牌真係好吸引咧，你講你要佢定要我？老婆我唔會冇咗你嘅，不過即係但係嗰啲名牌咧，我真係 真係好奇怪，但我覺得嗱，佢哋都結婚十年，頭先你講 十週年㗎啦，就嚟去啊， 咁點解無啦啦佢個老公會走上呢條路咧？係 可能呢十年都買唔到一個名牌咧？可能佢十年嚟，佢老婆都冇买名牌俾佢。 佢可以减价嘅时候买噶嘛？上两礼拜几多人喺嗰间名店，喺嗰 channel 名店嗰度排队。 系啊系啊，我都见到啊。我早两日就见到，我又话经济唔好嘅。 系咯、 啊，咁多人排队嘅。 几鬼多人排队，佢话大感觉啦，你可以排噶嘛？ 阿姨，你唔明啊？ 阿姨，点啊叔？ 阿姨， 你买完之后咪攞去卖啦，睇怕你都系咁噶啦。 我就系唔想减价嘅时候排队同人逼啊！我是希望我可以限时限日，冇减价，冇做 sales 嘅时候，我都走入去话呢、這个呢、這个同呢个啊！ 你系觉得自己真正有钱人啦， 我就可以阿姨不想努力了啦。 咁 可能 贪慕虚荣， 可能系咁咧。咁嗱、我唔知啊，佢就话咧，结果佢就即系两个摊牌啦，然后就话啦，我哋都唔可以失去咗对方，所以我更加唔可以失去名牌。咁佢就咧，老婆就话：，哎，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原谅你。 唉， 有得原谅喎、 啊！咁你快啲帮佢买个名牌手袋啊，系咪啊？ 边个帮边个买啊？ 接个老， 仲要即系佢出轨，我仲要买多个名牌手袋。 唔系啊，即系话你啊，贪喺名牌啊，你有冇谂过我啊？你快啲帮我买个手袋先得嘅，买个手袋俾我先得嘅。 好啦，但系咁样、啊，咁样、啊，佢仲要加一句、啊，佢就问咧，佢就话，但系你哋系咪冇上床噶？ 唉，去到呢啲咁嘅位 置，老婆问老公， 又系咁，有冇问啊？ 系啦，佢话你哋究竟有冇发生性关 系？ 系，咁咧，老公咧就话啦。我知道的你的底线就是接受不到我跟第二个搞事，如果有的话就会离婚，于是乎他就说没，而我作为这个老婆我就信他。 你有没有锡他的嘴？有没有？ 我有望他的嘴。 No， 如果真的锡了嘴呢，我都不要紧，你条脷 有没有 清洁？ 你真的这样 清洁了、都不要紧，我再问有没有开灯。 假嘅， 如果你冇开灯嘅都算啦。如果都开埋灯咧， 点会喂？ 有冇用环保悭电胆？ 点会去到劇情嘅一路咁样发展落去，去到最后点会唔发生关系啊？ 咁你有冇为我守住一条底线啊？ 情到浓时底线 有啊有啊有啊，老婆， 晒啦。 我有守到底线嘅，我咧我 乜都唔使讲啊， 我嗌得唔系好大声 啊。佢到最后发觉假嘅，呃佢啊，原来 我明，咪就是、因为话 咪又系有， 我就话咯，如果你话搞唔搞，即系搞埋一堆咧，都系一条底线咧，有冇得越褪越厚啊？即系搞咗啦。佢就再问佢，有冇擘大眼？有擘大眼，有冇开灯？都有开灯啊！咁有冇？ 有冇开心？ 有冇开心？ 你觉得个开唔开心？系咪愉快？咁你点讲？ 开灯，开心， 任何嘢都会唔好再问。 系啦，咪跟住就要比较噶啦。去到最尾就话啦，搞人搞你几多个钟？有冇多过我？吓、有啊！喂，都得，即系咁点算好咧？ 大佬啊，你一只脚踩咗入去之后，点会有得翻转头啊？ 但系点解我哋会有呢啲唔同嘅底线咧？嗱，所以咧， 即 系我哋简单介绍咗呢个新闻嘅基本啦。翻、嚟我哋真系可以讨论下嘅，因为我觉得里边都有。系啊，喂，底线思维普唔普遍？每个女人嘅底线可能都唔同，究竟有冇呢个底线思维存在咧？同埋第二，如果老公佢讲到明，我为钱嘅咋，我唔系为爱情嘅。会不会容易值得原谅多啲？ 即系以往一般发生嗰啲都系贪图美色啊，后生啊， 冇错咯， 恋爱咩咩咩初恋啊，而家唔系，而家物质， 佢摆到明做物质 嘅，而家系铜臭嘅男人、啊， 其实佢系职业嚟嘅， 系职业嚟， 职业特工队嚟嘅佢系。 哇！呢、這个世界真系咁奇怪嘅、啊，真系。 翻嚟再倾， 翻 嚟 再倾啊！真的要 call 他call me Blondie 啊，哎呀。 业就唔紧要嘅，真系好老实讲啊，最怕佢唔系好似呢个贪钱嘅人呼吸，系、嘛 ？Blondie 嘅 Call Me 系啦，哇，都系当年啊 American Gigolo 嘅歌曲啊。 喂，嗱，咁 即系佢唔系啊嘛， 系啦，嗱，而家呢一单新闻咧，即系我觉得有咩值得讨论就系头先讲嗰两样啦，不如先讲第一个啊，你觉得女人， 你觉得你可唔可以先？ 边样啊？ 你为咗钱，为咗贪名牌，跟住然之后咧， 搭上富婆， 搭上个富婆， 仲要搞埋 享尽荣华富贵， 系咯， 咁你迟早都会飞你个， 唔会 原背你个发妻。 唔系，嗱，佢呢度有好多蛛，入面好多重要嘅细节冇讲啊。第一就系有几有钱啦、第二就系佢俾啲咩我啦。其实如果你净系俾啲名牌，我以为做咩啫？名牌唔值钱噶嘛。 Okay, 你唔中意名牌，俾钱你 现金啊嘛。 咁你觉得你会咁做咩？ 嗱，好啦，然后再问一步啦，佢有咩质素？ 我 买个电 视台俾你系咪？ 哦，咁啊，真好争好远、啊，日日我可以自己上去唱歌、啊，自己 plug 碟，自己攞最受欢迎男歌手，全部都系我嚟嘅。问你怕未？ 真系怕，好惊， 仲要逼阿彭程颁奖俾我，赞我啊，赞我啊，赞我，实至名归啊你！ 你请我做 MC 好啦， 系啊，仲要你一定要讲啊，实至名归，哇，亚太最受欢迎， 系啊， 喂，咁如果我如果真系咁嘅话， 你为生活 啊，我就攞张清单出嚟，然后再同我老婆讲，嗱，老婆，我哋准备储钱买楼啦，呢铺好快嘅啫，嗱，你老公我牺牲少少。正所谓靠腰力靠脚力调补身体最紧要，你眯埋眼当冇嘢发生，最多五个礼拜翻到嚟赚钱。 即系你觉得自己其实都 系 有个价值。 老婆，嗱，你当我系去拍戏嘅，拍咩戏啊？拍嗰啲咯，咁嗰啲戏都假戏真做噶啦，冇计噶，职业道德啊嘛。 英照牛郎 唔系，我你当我系嗰啲日本嗰啲男优，系啦。咁 你真系想做男优？ 我都唔想噶。嗰啲男優好慘噶，導演打燈啊，攞曬 camera 喺隔離旋轉拍攝啊，冇真愛 你 放心。冇，你 而家生活好慘咩？ 為錢啫，我老婆為 你而家份工好有問題咩？ 為你幸福著想，係啦，所以我哋 做完就唔幸福噶咯喎，呢份工 唔會，啲騙徒都係同人哋講話做完就全家幸福噶啦嘛，咁啊走啦，跟住就全身而退，得唔得？ 即系呢个 保证冇感情， 电影桥段 保证冇感情，系啦，嗱，我俾你睇嗰张相咁样啊，点会有兴趣啊？咪冇可能啊！咁你点样同佢可以做到咁多嘢？系、我望住后边好多个零啊嘛！ 我谂起你啊，哇，真系好伤心啊！越讲越伤心。 你呢个鬼故嚟嘅，如果你加埋呢一句，咁点解你会同佢一齐？我谂起你啊，真系伤 心啊，真系。 咪嗱，会唔会你会觉得稍微有值得原谅的的咧？ 可以啊， 即系佢唔系出轨，佢唔系肉体，佢肉体出咗轨，佢精神冇出轨。 喂，大佬啊，即系你。你正常常咁一個人，你唔需要去到將自己係咪啊變成要出賣自己嘅一種即係生活啫，係咪啊？我諗你老婆都，我諗作為一個正常嘅太太都唔會俾你咁做啦，啱唔啱先？ 當然都係嘅，但係佢選擇原諒喎，開頭可能佢就嗱， 我覺得佢傻咗，即係天真咗。 係啦，我諗佢唯一咧就會自己安慰，佢唔係因為感情。而同對方一齊， 日久生情啊！ 佢係因為金錢上嘅需要嘅啫，佢因為金錢上嘅需要。 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係咁樣嘅話，一路發展落去咧，佢、一定唔會甩咗呢一個咩話富婆大 富婆嘛， 富婆大媽嘅。 點解啊？ 因為佢就到時又會喺度再 即寄生咗落去啦。 一嚟啊寄生啦，佢已經個人都有惰性啦；二嚟啲錢要揾得咁容易啦；三嚟佢就會覺得 唔容易㗎。 你年紀大我咁多， 好快 我梗係一直守候咧你身邊，然之後你要將成副身家都轉曬落我名度，我先肯走。 嗯， 系咪？你谂下，你余下日子你要等呢个男人等几耐啊？ 可能我有期限啦。 期限， 我会同佢签一个期限。 Best before 啊，都继续可以食得啦啲嘢。 系啊，嗱，不过你千祈唔好问诶，调翻转得唔得？我谂冇一个男人会接受到咯。嗱，老公啊，咁嘅我陪我老细去开会开一个礼拜嘅啫，冇嘢嘅，翻嚟我就赚好多钱噶啦。 咁啊系咯，调翻转 系啦，一定唔得嘅，即系唔使问噶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女人就分得开咯，所以佢有机会啦。 你真 系 好天真。 咪嗰个咪原谅佢咯，嗰两咪原谅佢咯咁样。嗱，所以呢、這个 佢可能佢原谅佢系因为佢信后嚟揭发咗之后，原来佢哋两个都有搭上，其实佢一样好伤心 嘅。唔系嗱，我其实我认真嘅，佢冇细节可以写出嚟啫。我怀疑咧，女人咧喺咩情况之下咧会较为容易原谅咧，就系、是。譬如如果嗰人咧，你见到佢内置外个质素都好差嘅，佢咧就可能望到呢个样咧，佢就会相信我老公一定唔系中意佢美色， 嗱，佢样又唔靓， 仲衰你咁都得得咯。 系啦，咁我俾为钱咯， 搞唔掂啊！ 我为钱， 咁即系 佢净系为钱。 咁呢个男人其实佢真系都有，佢性格佢啲价值观真 系 有问题。 但系咁样可能系咪可能会说服到个老婆相信我系唔会中意佢噶，我又唔会动情，又唔会动咗心，又唔会动埋嗰啲金。系啦，咩都唔会动，系啦，总之我就净系赚钱啫，咁样会唔会好啲啊，老婆？我唔会， 你喺度喺度说服紧自己啊？ 咁嗱， 你不断咁说服紧自己，不如我都好可以好似佢咁做啦。 咁但第二个就系个老婆嘅底线咯。我头先就系问啦，会唔会好多女人呢？ 唔可以。 唔可以， 唔可以，真系唔可以。 唔搞嘢咪得咯。 人格嘅 问 题， 唔系个女人嘅底线，我原谅佢就话：嗱，你唔准同佢有上床。 我如果系个女人，我一定会令到佢同我 同佢上床， 一定会。 即系点 样啊？梗系喂，梗系唔会。我 话、哦、即系你个富婆， 梗系啦，系嘛？呢个都系同佢一齐嘅。 可能我哋自修室温书咧， 其中一个啊一个作用啫，系咪大家要有拍拖戀愛嘅感覺，係咪先？咁所以呢啲肉體上嘅歡愉點會唔發生、啊？ 可能你係貪圖我智慧咧，你中意聽我每一日講故仔俾你聽 咧。貪你智慧唔揾你啦， 就係因為你本身唔夠智慧，你以為我有啊嘛。 係真係，所以唔可能嘅，真係唔發生嘅。底線你真係覺得肉體上嘅底線就係一條最準嘅底線。 但 係 嗱， 跟住你唔得，跟住然之後一次， 係 淨係一次嘅啫，跟住然之後一定唔止啦，係咪啊？ 但係呢個就我見到有啲女士。佢可能都為咗俾一次機會自己，佢、就會設唔同嘅底線咯。即係可能佢話我可以接受你做到某個地步，我見到網上面都有啲人咧，佢就話會嘅，有好多唔同嘅底線嘅。即係譬如話唔可以接受嗰個底線咧，即係可能就話真係 唔可以發生真感情。 唔係啦，有啲就話唔可以發生真感情啦。咁啊，有啲咧就將嗰條底線咧一拖再拖咧，可能就係話。唔可以有呢、這、一个有性关系。譬如佢哋呢佢话好多女人呢都会相信佢係出于应酬㗎啫。所以你諗下点解咁多男人返到、第一句就话逢场作戏㗎。 咁呢啲咪就係、如果就算呢个唔係一个富婆大妈，呢个係一个普通嘅女仔，你知道你嘅老公佢出轨，然之后个老公同佢讲逢场作戏㗎，我冇同佢冇感情㗎。咁、跟住然之后你就尝试说服自己，係佢哋真係冇真感情㗎。 系 呀，系逢场作戏㗎啫，佢都系冲动㗎啫。咁其实一样囉。 咁但係呢条底唔系你觉得 set 底线系咪就 冇用㗎？ 冇用嘅。 条疤痕都系喺到嘅，仲要你今次系为钱啊！ 为钱， 为钱啊！ 唔系啱啱咪符合头先个底线咯。 所以你系会， 佢并非移情别恋啊！ 你会一贪再贪噶，你估贪情都唔会咩？一样会啫嘛，系咪先？所以点都系冇得原谅啊，系咪？ 所以 不如咁，佢哋一齐合谋， 系点咧？ 系啦，一齐好好享受人生啦。 佢又拣翻个。 哦，唔系，咁咪叫个老公辛苦啲咯。嗱，以后生活靠晒你，你俾心机啦。 嗱，真系噶，有啲 唔好翻嚟啊！你， 你头先讲啱咗，仲有条底线系话咧要翻屋企咯。其中一条底线就系话咧，你搞还搞，当夜要翻屋企。 当夜要翻。 冇错，唔俾你过夜。 唔俾。 有啲就话咗唔俾过夜。 我唔俾你走啊！我真系唔俾你走，俾你1000万你，你今晚唔好走啊！得唔得咧？你估？La la la die, oh yeah.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交心吧，舞带菜翅毯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有一起玩几世纪。 惜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事。 以平均一成。韦志成话，部分较大型的商户获得租金宽减之后，经营状况好转。部分商户获减免租金后，愿意拨出部分作公益用途。他亦都提出，市建局七个合营商场的商铺出租率保持在九成以上。内地四个金融管理部门寻日约谈蚂蚁集团，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话，蚂蚁经营的主要问题包括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法律意识薄弱、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等。潘功胜话，当局对蚂蚁的整改要求包括要提升交易透明度、严禁不正当竞争、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蚂蚁需要尽快制定整改方案和实施的时间表。他强调，当局未来监管的政策取向原则包括坚决打破垄断，坚持所有金融活动必须纳入监管等。天气方面，香港东中国的东南部天气晴朗，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到 60% 以下。本港地区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要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是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彩云村。而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门赤立角隧道近住龙门路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龙日村。而东涌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繁忙，顺东路来回方向近东堤湾畔是挤塞，去机场方向车龙排到裕东路近北大屿山医院，去裕东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公路。另外达东路、惠东路和怡东路亦都是交通繁忙。提提揸车朋友，屯门赤立角隧道已经在今朝通车的了，驾驶人士可以选用新隧道来往新界西北和北大屿山。另外六条的龙运巴士路线亦都会由听朝的头班车起会改行新隧道，并且是停靠屯门赤立角隧道巴士转乘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不会途经青屿干线，乘客可以留意巴士公司最新的消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啊， Alex 啊，2020咧你做过啲咩啊？ 乜有事做过咩 ？Alex， 咁2020嘅娱乐圈又有咩发生过啊？ 乜又有事发生过咩？ 咁2020有边个艺人结婚呢？ 又有边个艺人生 B 啊？ 喂喂，两只嘢就系挂住问问问，我边度记得啫？冇记性噶嘛？你两个同我做完个总结啊，再同我讲啦。 冇问题。 留意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超 B、阿土同你一次过总结2020娱乐大事回顾。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昨天，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痕达， 我是张敬轩。 好啦，啲富婆要摆埋一边先啦，脚踏实地一啲啦。 我其实觉得揾富婆真系好脚踏实地嘅。 你揾到先讲啦，呢个世界边有咁多富婆啊？ 因为政治学上面啲人成日咁讲噶嘛，站在巨人的肩膊上面看世界，你会看得更远。 咁而家咧， 咁我哋站在富婆的站在富婆的肚皮上。 唔系，应该系拥着富婆的臂弯看世界， 你会更舒服， 更会更舒适。咁啊系嘅，连带老婆嘅生活都舒适好多啊！ 哇，咁呢啲真系公书教学，一家大细靠晒你。 啱啊！我哋而家 咁会唔会个老婆每日同个老公打气噶？老公 加油啊！ 你对佢好啲啦。 系啊，你哋搞 煲啲，我煲多啲苦边汤。 系啦、啊，你哋搞啦，你哋 点解老婆？我争咁个名牌袋未买啊？ 系啊，啱啊！喂，唔系、啊，如果真系要咁搵食嘅话，即、系要鼓励多啲咧。头先你呢条路系行得啱嘅。 咁咪即系舍我莫属咯，舍我其谁，非我莫属。 依家系2020年，你对自己许下喺新一年嘅愿望嚟啊，系咪？ 就系我要用我肉体去赚钱，老婆等住。 系啊，去做顾你啦，嚟啦，搬嘢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听下歌好过啦。我知道你又要准备唱噶啦。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这歌就真的不太长了，两分零钟 有冇改编个中文歌噶？好似有， 冇啊， 冇噶， 系啊， 冇 啊，冇啊，但系就应该系音乐史上翻唱得最多嘅歌，哦、好似话有成3000多个 cover version，、哦、 真系咁犀利， 好多人 计唔计埋我哋而家呢一个？ 你想唱系嘛 ？Yesterday 系咯，几耐历史嘅呢一只歌？1965年嘅时候， 哇！ 1965年9月13日嘅时候咧，只歌咧就发行嘅。咁但系佢就系65年6月嘅时候咧，就呢一只歌。咁呢只歌系Beatles 嘅其中一个成员啦、，Paul McCartney 咧，佢自己写嘅一首歌啦。咁啊，佢话佢呢只歌咧，哇！即系咧，发梦真系好紧要。 点解？ 因为咧，佢直情系咧喺发梦嘅时候咧、 啊， 突然间扎醒咗。 系系。 咁跟住咧，好彩屋企间房里边咧、啊，附近有个琴。跟住然之后咧，哇！一谂到呢只歌嘅灵感咧，跟住然之后嘭嘭声，跟住然之后就将佢写低。 即系佢发梦有呢个旋律出现。 系啊， 咁正嘅真系哦。 咁因為呢只歌咧，其實你可以話好淡淡咧，嗰、那個旋律咧，即係三兩段咧，其實佢就不停重複啦。咁但係佢就亦都好簡單，就將佢嗰個古仔咧，個古仔又唔複雜，淨係我唔知佢走咗咧，唔知佢發生咩事，係咪我講錯嘢咧？咁跟住我而家就不停就冇咗，即係好似失去咗啊，好似昨日嘅事啊咁樣咯。 咁但係咧呢只歌嘅即係創作咧，對於 Paul McCartney 嚟講咧，淨係順暢到咧，佢簡直唔敢相信啊！因為佢發完個夢嗰陣時，佢喺屋企啦，同佢以前嘅女朋友啦，即係當年嘅女朋友， 當年嘅女朋友 啦，係啦，一齊住啊 ，Jane Asher 一齊住。咁跟住然之後起身咧，就寫咗呢只歌。佢話咧，佢淨係順暢到咧，佢寫完呢只歌咧，佢唔敢攞出嚟啊，因為咧佢覺得啊呢只歌好似有啲熟口熟面咁樣，我驚人哋話佢驚人哋話佢抄啊。咁於是乎佢將呢一隻歌咧收埋，唔敢話俾人聽住。咁佢隔咗差唔多成個幾月嘅時候咧，四出去攞俾人聽，咁先至問下啊，你有冇覺得呢一隻歌好熟啊？佢嗰陣時問佢嘅唱片監製，你有冇覺得呢一隻歌George Martin， 你有冇覺得好熟啊？唔係啊。佢話冇啊， 冇聽過， 冇聽過呢只歌啊，係啊， 佢自己唔知道自己嗰只歌係新定舊，搞到好似 跟住又問下佢啲隊友，你有冇聽過呢只歌啊？ 係 冇啊，冇聽過啊。咁跟住佢先至即係將呢隻歌就攞出嚟、 哦， 但係嗰陣時嗰隻歌咧都仲係有個 melody 咧，即係未有個初音嘅，係啦，咁啊未有歌詞，仲喺度度緊，但係咧就成隻歌嘅旋律就已經有曬。咁佢話咧，原來阿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嗰啲創作咧，通常咧佢哋創作完即係歌之後咧，咁佢哋啲歌詞咧慢慢寫啦、嗯，有時就哒哒哒咁樣，咁所以咧就未有一個真正嘅名俾佢嘅。咁嗰陣時呢隻歌咧，原來作完出嚟之後咧，佢諗住叫做 Scramble Eggs 係 Scramble Eggs 即係炒蛋 嗰、 那 個係咯， 咁啊亂咁寫啲歌詞咧，佢話原來咧曾經試過 Scramble Eggs， 係 yes， 我唱到人係喎， 係啊Scramble Eggs， oh my baby how I love your legs， not as much as I love Scramble Eggs 咁樣， 哦、oh, okay. ，係 啦，咁啊大家喺度笑啦嚇，咁啊直至咧去到1964年啦，佢哋一齊咧去到法國嗰度咧， 係 舉行呢個嘅 就唔食炒蛋啦， 巡迴演唱會，係，咁啊仲喺度諗啊隻歌點樣寫咧 ？Hamburger， I want my hamburger。Oh, yes， 咁佢點樣由呢個 scrambled eggs 變咗做 yesterday 咧？ 諗諗下咧，啊，都仲未諗到。咁跟住然之後咧，去到1965年啦，咁啊當時咧去到呢個葡萄牙嗰度咧，又做緊呢個巡迴。咁我喺度成日都係哼住嗰只 yesterday 嗰個音樂啦，喺度諗。咁突然之間咧，佢就喺度諗緊有啲 idea 啦，佢就哒哒哒，跟住哒哒哒 ，yesterday， 跟住就 suddenly，funnily，merrily，yesterday， 即係好似將嗰啲英文字砌埋一齊， 好似砌嗰啲啱音嘅， 係啦係啦，有嗰個叫做 rhymes 係啦，即係有嗰個叫押韻， 係 啦，咁然之後咧就逐啲字咁樣擺，跟住然之後就慢慢咁樣去寫咗呢一首歌。 但佢個意境幾好喎，即係好似話啊咩，我唔再係以前。我啊，昨日隨風走咗啊， 係啦， 即係佢唔會令你好 sad， 但係咧其實係淡淡嘅哀愁咯。係啊，呢個音樂亦都好似我認真咧，呢只歌你再聽多幾次咧，唔知點解你會有個畫面咧，就好似有個人拎住吉他啦，坐喺個好似一個遙遠嘅即係小山峰上面咧，好似有啲風吹咯。不停我畫面就諗起咧就係秋天，然後咧就係好似仲要係夕陽似啲嘅，咁啊不停有啲風喺度吹，因為佢不停喺好似講緊就話即係昨日的事就消失咗啊，我又唔係以前我啊，究竟點解會咁咧咁樣，好似有呢個咁樣嘅 畫面， 一個咁嘅畫面咯， 係啊， 唔係好愁啊，唔會變成冬天啊咁樣。 呢一隻歌咧，當時嗰個創作意境就當然由 Scramble Eggs 講笑咁慢慢開始啦，但我睇翻有啲訪問咧，問翻阿 Paul McCartney 咧，佢講咧，佢話原來後來佢喺2013年接受一本音樂雜誌訪問嘅時候，佢講翻。佢可能諗諗下，覺得呢一首歌咧，唔多唔少都係講佢媽咪。 哦，講媽咪。 因為佢媽咪嗰媽咪，佢媽咪係好早就即係已經即係走咗，佢好傷心。 係。 咁所以佢話諗諗下咧，呢只歌可能都係有啲掛住媽媽，即係 一啲。唔係即係單純愛情。 唔係單純愛情咁簡單咯、 但我因為我見到佢裏面又話點解會走咧？係咪因為我講錯嘢啊？咁樣嗰啲，咁可能都係嘅，即係你。同你嘅親人會唔會有陣時你都嚇有啲不能彌補嘅錯失，可能做咗咁不過我諗咧，其實每個人就自己演繹咯。因為咧，我覺得佢重點就係、是。 yesterday 啊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 yesterday， 每個人都有自己過去。可能你對你嚟講咧，嗰、那個轉身離開嘅就係、是你嘅愛人，嗰、 嗯 那個轉身離開嘅可能就係佢嘅親人、 嗯， 甚至乎而家可能轉身離開嘅就係我哋嘅屋企添。係啊，咁每個人都有你嘅 yesterday， 咁可能真係 每個人都係真係嘅。 係啊，咁同埋仲要第一句，佢話佢已經唔再係以前嘅自己， 佢、嗯、已經長大了，長 大咗 啦。 係啦，咁而家我諗你好多香港人。用呢句歌词都有啲翻咁样嘅景悟，就系我哋唔再系自己即以前嘅我啦，同、半年前、一年前都唔同晒。 啱啊，所以趁住今日即系咧十月二十七号嘅时候， 就嚟送旧迎新小校长 嘅啫。即系真系我特登拣呢一只歌，即系送俾大家。Yesterday， 我哋系啦，回顾 Yesterday， 无论即系啦，每个人都系佢自己唔同嘅昨天。咁但系昨天点都系会过去。有冇令到你即系成长咗咧？谂翻你嘅一啲旧嘢记忆，又系啲乜嘢咧？新嘅日子又如何咧？ 咦，我哋好似有几部曲。有 yesterday 又有 today 喎，咁仲有冇啊？咩 better tomorrow？ 一定有、啊， 有英雄本色咪就 better tomorrow 咯。 下次我哋介绍俾大家， 好 啊，呢、這个 Paul McCartney The Beatles 嘅 yesterday。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Mm-hmm. 我是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钟女、宅男，傻很多。 好啦，听完 yesterday 啦，我哋翻嚟现在啦吓， 系啊， 嗱、 我哋做咗咁耐呢个钟女宅男咧，我个人觉得吓、你话如果咧我哋有啲咩即系使命啊，或者希望可以做到一啲效果咧。我就希望做到一件事嘅啫、 嗯， 就令到咧，即系已经有伴侣嘅固然你好幸福啦、 嗯。 但如果你一个人嘅话咧，你就会可以接受到咧，就系话其实自己一个也真的唔错， 啱 啱啱，系啦。因为我记得即系由我哋两个即系又未结婚啊，未生细路咧，一路做到而家咧，有一个主题系永恒嘅，就 系 话究竟如果一个人嘅时候咧，应该点算？咁、我哋就曾经好希望帮你揾到个伴侣啦、但我哋都不忘话俾你听，喂唔系、一个人咧。又有呢啲設施啊，又有呢啲遊戲啊，一個人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咁樣。咁啊，講到2020年嘅年末啦嚇，一個人究竟你接受咗未咧？同埋一個人咧會唔會反而終於啊，等到一個最大嘅轉機咧？就係成個2020年講真， 都係一個人， 都係一個人， 係啊， 仲要疫情之下咧，一個人真係。一个比两个好喎， 啱啊， 系啊，因为 唔会违反限聚令， 又唔会违反限聚令，同埋你唔使惊传染啦。咁、日本咧亦都真系咧做咗一个即系佢哋都系孤独大国嚟噶啦，佢哋亦都喺里边有好多嗰啲叫孤寂嘅人口啦、所以佢哋好中意做呢啲题目噶。佢最新嗰个研究就话咧，一个人做一啲事，平时会觉得好难嘅，佢而家就想同你统计一下，究竟一个人。做呢啲事咧，边一样系最难咧，最冇办法接受？一个人我唔做噶，边一啲就好轻松嘅，一个人都可以嘅咁样。佢又做咗个排行榜出嚟。嗱、未讲之前咧，譬如彭城你自己会唔会有曾经都谂过有啲咩咧系一个人做咧，你就系觉得好唔想 啊，凄凉 系啦，甚至乎唔系好中意去做嘅咁样。 即系我唔会一个人去主题公园玩咯、 哦。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就 似 啦。 即系我觉得，譬如一个人去食饭睇戏啊，唱卡拉 OK 嗰啲、 OK ，跑步啊，游 水跑步嗰啲系已经全部含烂都惯晒。 系啦， 但我觉得譬如即系旅行我都可以，但我觉得去主题 你试过未先一个人去旅行？ 有我去过， 都试过， 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Okay. O K 噶，其实冇乜问题 但系一个人去旅行咧，又要分嘅、你系因为唔论咩原因都好啦，系、因为冇人陪你，所以变一个人啦。定系其实你有得选择嘅，你有啲猪朋狗友又喺度 stand by，、你又有伴侣喺度咧，佢 O K 陪你，但系你反而系特登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我今次 我想试下自己一个， 系咪有试过咁 样？有 咁咁、结果 O 唔 O K？ 可以啊 ，O K 冇乜问题啊。因为其实有时咧约人哋去旅行咧，真系好老实讲啊。 都唔想点讲咧，唔想太烦人哋啊，因为人哋就你咧，咁、 啊、 你自己就人， 但你又唔想就佢， 自己就人啦。当然最主要咧，讲到好似好听，哎呀，非正你就，其实你又唔想就人，咁所以都系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啊、 你冇试过啦？ 我次数唔多，我去过一次咯。我嗰次咪话去 沙漠， 沙漠系一个人嘅，但系严格嚟讲，佢唔系一个人啊嘛。我最后跟团啊嘛，我去北京。嗰陣時睇呢一個崔健演唱會咧，就真係一個人啦。因為我原本約咗個 friend 嘅，咁大家咧最後因為一啲事情咧，全部嗰、那個行程夾唔到啊。咁結果咧，佢話咁你自己去啦。咁我咪真係自己一個人走咗北京咯，玩咗一日。嗰日就好趕嘅，你記得啦。 我記得你講 緊係啊，即係來回啊嘛，咩都好啦。咁嗰次就一個人就試過嘅。嗱好啦，日本咧佢而家就同你做一個統計表，究竟一個人做啲乜嘢係 OK？乜嘢咧就真系越嚟越有難度咧咁樣，咁啊佢有個級數嘅，嗱我唔好講一二三四先，我先講啲項目，包括咧就係譬如話有去卡拉 OK 啦，有去迪迪尼啦，有去高級壽司餐廳啦，有打保齡啦，有去動物園啦，有食拉麵啦，有食自助餐啦，有游水啦咁樣，就咁聽咧有冇一啲你已經完全你係覺得唔可能一個人去做嘅？ 就主題樂園咯， 就係主題樂園啦，係啦，嗱你講得啱喎，呢、這個佢係去到。level 5、 哦、 最难 最难嘅， 即系最冇可能一个人做嘅咁样，而可以排到去 level 5咧，除咗迪士尼去主题乐园之外咧、 哦， 另一个就极劲啊！我未试过啦，法式料理全餐， 我明啦，我明， 即系食法国菜，我嗱你解嚟听下点解？ 唔系因为耐啊嘛，食得 系咪都系？因为佢法国人中意慢食， 系慢慢嚟噶嘛，啲嘢慢慢嚟。咁你咁坐咗咁长，你谂下。一個人食飯點解 OK 啊？ 嚇， 係因為你砰砰聲已經食完，食 飯 跟住你做第，你可以做第啲嘢啊嘛。曾志豪， 你有冇試過一個人食飯嘅時候係放慢手腳，心情咁 睇緊電視嘅時候， 睇緊電視都得嘅， 我都可以，你咪分散個注意力咯，其實冇乜所謂。但係你諗下，你坐喺個餐廳，啲人就成日都講啦，食咩都唔緊要啊嘛，最緊要係邊個陪你食啊嘛。你咁靚嘅環境，唔好講話拍拖啦，你都想有個人陪你。啊，啲嘢幾好食， 一齊讚歎下。 係啊，哇，啲酒幾好飲啊，哇，環境幾靚，有時即係呢啲位咧都係想傾下講下。 係，如果咁嘅話咧，譬如懷石料理呢一挺都唔得嘅，因為佢咪一次話咧幾廿道餸又咁精緻又細細樣啦。如果我哋中式去茶樓，可以一個人得唔得咧？ 得， 一個人去茶樓應該 而家好快速，叫兩籠點心食完或者叫中飯食完咪走 咯。唔係，如果你話唔想去茶樓嘅話咧，我諗原因係因為食唔曬啫，一個人你唔知嗌乜，佢一籠叉燒包都三件啊，可能。係啊，嗱咁佢哋啲網友咧，係啦、 啊， 其中最高級咧，我哋已經打爆咗啦，就係去主題樂園同埋法式料理。咁如果我哋如此類推咧，去到 level four 啦，即係話咧，即係冇咁難，不過都好搞，好難搞嘅高級壽司。 哦， 係啦，即係坐吧台，即係壽司之神嗰啲、哦。 其實都似嘅，同法國嗰個料理、 個意思我諗差唔 多。 係啦，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去呢啲 club 啦，去海灘啦，同埋咧一啲節慶嘅表演啊。 节庆嘅表演 系啊，譬如可能你譬如你会唔会自己一个人去睇呢个睇烟花？ 唔会。 你会唔会一个人去睇花车巡游啊？ 唔会啦，不过而家好嚟紧，我哋随即都网上 都冇啦，可能冇啦， 冇网上倒数一齐。 系啦，即系真系嗱，就算你当我哋讲中式嗰啲活动咧，你又唔会一个人去行花市啦。你有冇试过？如果一个人行花市，我谂除非系咩咧？ 冇啊，你有 冇啊？冇，除非咧就系话你去买花。咁啊！但系你屋企人咧，全部都唔得闲啊，或者你做代表咧，咁嗰啲可能系嘅，即系你有目的啊嘛，你就系想买棵花翻屋企，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咧，系好似话啊，年三十晚、 嗯、 逼一逼去维园啦，睇一睇啦，但系你一个人喎， 咁你就唔会咯。 你啊，真系唔会，我都 你孤独感好大，因为你周围都系好多人。 除非你系游客啦，我觉得、 嗯、 即系如果我系游客，譬如我去到大陆，我睇佢嗰啲庙会，咁可能我 系 啦，因为 欣赏嘅心情， 因为你觉得你系唔会有人喺隔篱陪你咁正常。想噶嘛，但如果你喺自己屋企就难啲。咁啊，第三级别咧，即系又再轻松啲啦。去打保龄，一个人打保龄， 一个人打保龄好攰噶。 系啊， 打完一个 game，、啊、你都系想点解？你等人哋打，因为你可以即系比较一下之余，你都自己唞唞啊。 同埋冇咗，我觉得比较系紧要啲，因为我呢啲好贪慕虚荣噶。如果你冇人喺隔篱咧，譬如话 落坑啊， 系啦。你冇呢啲嘅，你唔开心噶嘛？你要同人哋玩噶嘛？去动物园啦，都系唔中意嘅。即系一个人去动物园又真系有啲搞笑。露营咯，佢话一个人露营，佢哋都顶唔顺。咁咧越嚟越容易系啲咩咧？去食拉面啦，去譬如话即系嗰啲做桑拿啦，又或者食自助餐咯。自助餐一个人啊， 我都未试过， 我都未试过。 一个人食自助餐又好戆居个感觉， 系咯。 我一个人做咩要食自助餐 咧？我哋要买碟饭菜，系 啊， 就食好。 咁佢话咧最容易接受咧就系食嗰啲牛肉饭店啊、卡拉 OK 啊，食一啲家庭式嘅餐馆啊，即系我谂嗰啲大块咩嗰啲咧。睇电影同埋食回转寿司， 系唔知道你顶得顺边一个程度咧吓？ 听心机啦， 我都陪住你噶啦。 听心机咪可以一个人咯？ 唔会一个人，我都话陪住你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占福利应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染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输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淮安科及急症内科病房爆发新型肺炎个案，至今共有12名病人和7名医护等人员确诊或初步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香港首次爆发医护感染群组，但相信能够控制到，暂时无需即时为医院所有病人做检测。又透露正研究为探病人士做检测，加强把关。袁国勇说，估计联合医院84岁确诊女病人是在医院外感染，但在首次检测时候出现假阴性，到病人开始出现上呼吸道的病征再做检测先至确诊。他又说，市民接种疫苗之后如果仍然受到感染，不代表病毒不会传染给其他人，但相信如果大部分市民都有接种疫苗，就不用担心受到病毒感染。袁国勇在一个电视节目时又建议，香港应该安排10000个纪律部队人员对每宗确诊个案进行相关的追踪工作，如果不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全民检测是完全没有作用。袁国勇说，过去一年来有来自高危群组人士的深喉唾液检测结果没有人类 DNA， 占整体回收的检测结果3%，当中包括有人只是提供水喉水样本做检测。他又认为市民对政府的社交距离措施支持度越来越低，令确诊个案回落速度缓慢。另外，联合医院爆发感染群组，袁国勇说，暂时估计是源自院方的入院检测工作出现漏洞。事件亦都反映戴口罩并非有100%的保护，呼吁公众接种疫苗，但要让人有公开、透明和有选择的空间，不可以推行强制接种。葵涌地区健康中心与地区团体、区议员等合作，近月为3000多人接种流感疫苗。中心处理行政总监狄志远说，中心有为居民接种疫苗的经验，已经主动向食物及卫生局提出，明年可以为市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他说， 擔心市民對新冠疫苗會有懷疑和誤解，中心希望透過社區教育鼓勵更多市民接種。狄志遠又說，過去一年中心安排抗疫宣傳車和街站，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服務和支援，亦都派發了超過150,000個口罩。中心明年計劃推動社區藥物管理計劃，透過藥劑師和護士協助為長者管理藥物，又會同各醫院商討，俾義工可以為長者代領藥物。南韓將在明年2月開始為醫護人員和長者優先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總統秘書室長盧英敏表示，已經確保足夠疫苗數量，明年2月起展開接種工作。普通民眾將在明年第二季開始注射。他預計南韓形成群體免疫的時間和其他國家相似或者更快。南韓今日新增97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相隔三日之後，單日確診個案回落至到1000宗以下，相信同聖誕假期導致檢測量較少有關。政府下午召開會議，決定是否將首都圈的防疫等級上調至到最高的第三級。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下午乾燥，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和暖，星期三顯著轉冷，隨即及元旦氣温降至8度左右。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曾经是有意外的，不过现在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是遮塞，龙尾在彩云村。而在新界区屯门赤立角隧道在今早早已经通车了，驾驶的人士可以选用新隧道来往新界西北以及北大屿山。而受到隧道通车的影响，龙富路去屯门赤立角隧道近龙门路的回旋处一带是慢车，龙尾在黄珠路近友爱村，而反方向黄珠路去屯门市中心近友爱村都是慢车，龙尾在龙日村。而东涌一带咧，达东路同埋顺东路都是交通繁忙，运输署呼吁市民无需急于试行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噶。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依家已经豁免收费，驾驶嘅人士可以直接驶过大屿山收费广场，无需停车缴费。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咁啊疫症嘅影响咧，其实我哋嘅生活即系喺过去嘅一年当中咧，都好大改变啦。入戏院睇戏呢一个乐趣咧，真系少咗好多，连开戏都难开啊！真系阴公， 系啊，所以如果你有戏上到嘅话咧。 真的要支持的，不过我想有排都冇得睇住。 系啊，冇错。咁拍紧戏嗰啲亦都好辛苦，难怪啊吓。即系我哋今日讲个名人爱情故事里面嘅主人翁咧，早排咧佢系喺意大利开工嗰度咧吓，咁、你知道疫情又好犀利啦，好似系喺佢对剧组里面都有成好多个人中咗招啦，咁、所以咧佢好嬲闹啲人咧就话：你哋个个啊吓、做好防疫措施啊，如果唔系个个都冇公开啊，咁啊累累街坊啊，就大概系咁啦吓，就爆埋粗咁，即系好惨，即系好紧张，因为唔想个电影又再超支，亦都唔想咧有人再咁即系咁容易中招啊！真系 系冇错。咁但系我哋今次讲紧呢位主角咧，我都唔知几希望佢可以化身成为个戏里边嘅角色。 系 无论咩都好啦，偷又好，抢又好啦，买都好啦，可能可以买到一个咧，即系完全破解到呢一个病毒嘅疫苗翻嚟，即系唔好净系得个九成几啊，全部打完之后一天都光晒。 系啊， 有冇呢咁嘅疫苗咧？同埋如果咧佢嚟开戏嘅话咧，就最啱噶，即系一定系咧有个阴谋。可能是啲咩国际恐怖分子咧，原来就将呢一只病毒咧就散播喺我哋嘅世界上边，所以搞到咧大家而家系咁中招。最紧要系咩啊？最近英国咧发生嘅呢一个变种事件咧，完全就系变种特工咯。变种特工需要由职业特工去对付佢。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讲嘅名人爱情故事系同 Tom Cruise 啊汤格鲁斯有关嘅。连拣选嘅音乐都特登充满戏剧性咁，哇！佢嘅婚姻 即刻柔情似水喎、 啊。佢嘅婚姻即系、 啊，我仲谂住嚟个得得得得得，哇！佢啊真系都多姿多彩啦、 啊，多姿多彩得好紧要啦。因为几段婚姻啊，其实三段婚姻啊，曾志豪。 我谂系咪算少啦？ 吓、啊。喂，以 對佢嚟講算少啦。 三段婚姻，但係有好多段即係啦感情嘅關係啊。咁啊，其實嗱，即係最近啦，因為佢拍緊呢個職業特工隊啦，都話佢同女配角啦嚇嗰個 Vanessa Kirby 咧就交往。咁不過咧，佢嗰個女明星咧，即係 Vanessa 咧就已經否認咗噶啦。咁但係講翻佢嘅情史咧，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同埋咧， 我就記得 Nicole Kidman 咯。 你就係記得一個， 我最記得呢、這個，其他我都冇印象。 唔係好有印象啊，係嘛？咁 所以要聽你講啦。 係啦，咁佢咧就有个特殊喜好嘅， 咩喜好啊？ 佢除咗中意啲女仔高过佢之外，唔系呢个咁啱嘅啫。佢中意啲女仔大过佢 嘅，哦， 即系佢中意姐姐多啲， 即系同你一样、啊。 点啊？ 你中意叔叔嘛？ 我中意叔叔系嘛？ 系咯，啱啊。 佢唔系争好远啫，佢嗰啲都系大佢三年啊，咁样系一个。 不过第一任太太大佢六年噶、啊。 我知佢识个女朋友大佢十六年添，嗰、那个 share 试、 哦、 过系咪？嗰、那个女歌手 系系系。 咁但系即系睇翻佢啲往绩咧，的且确咧中意啲年纪大啲，包括咧佢第一任嘅妻子叫做 Mimi Rogers 啊。咁啊，1986年嘅时候，其实大家都认识阿 Tom Cruise 咧，嗰阵时拍紧 Top Gun 噶啦吓。咁咧、 yes. 就系、是、不过咁。通常都是的，即是天王巨星、一定要将他的感情事要收得好埋先。 没错没错。 所以他当年呢真的跟 Mimi Rogers 是秘密结婚的。 哦，啱啊！但阿 Mimi Rogers 如果你睇佢背景咧，就似乎唔系我哋即系用我哋中国人好传统啊，佢唔系好门当户对啫噃。第一，即系佢唔系佢咁出名啦。第二，大过佢啦。仲有，原来佢有离异过噶。即 系 当然，边个话离异唔可以结婚啫？但系全部你都会觉得咧，唔系好似我哋一般人咧，觉得一种典型嘅对象 系、哎、 啦。 哎呀，真系啊， 系啊， 有个三姑六婆行。 但我想话呢个 Mimi 好重要。呢、這个 Mimi 啊，佢系令到咧 Tom Cruise 咧去到后来俾人哋认识佢其中一个身份。我都啱啱见到呢个资料先知乜，原来就系全靠佢第一任老婆 启蒙咗佢系嘛？ 科学教派 系好神秘哦、 啊！ 一讲起 Tom Cruise 咧， 就讲科学教派 系啊，除咗讲职业特工队之外， 系啊，但系呢啲科学教派唔知点解你就会即刻联想到嗰啲咩末日啊、外星人 啊、 唔信科学啊，佢明明叫科学教派嘅， 但系好似好唔科学咁。 系啦、啊，那个感觉，但系佢话因为原来佢阿 Mimi 系教徒， 教徒、啊、 令到佢亦都成为咗教徒啊。 系啊，咁啊，不过成为咗教徒又唔代表佢哋嘅婚姻成功咯， 系冇错。 所以佢哋其实好短时间，其实87年结婚，跟住90年咁就离婚。 系啊， 咁闪电离婚嘅原因都可能因为佢见到 Nicole Kidman 啩。 哦，咁边个人见到都好难抵挡得到。 咁啊系，系啦，九零年嘅时候，即系我谂都系成日都对住啦，系嘛？呢啲叫做吓戏假情真啊。 系系。 嗰阵时拍紧 Days of Thunder， 系 雷霆 壮志， 系啦，冇错。咁就话拍戏嘅时候就火速挞着咯。 哦，但呢个后生系佢噶。 系啊。 Nicole Kidman 原来唔系即系终于都大佢年纪，仲要细佢5年咁样。不过就真系好高嘅。因为佢有1.8米。 咁啊， 1.8米我真係想點啊！ 咁啊 ，Tom Cruise 係1.7米到啦，好似係。 我諗係啊，哦，原來係咁咧，咁我有印象啦，因為嗰陣時咧，佢話佢同阿 Nicole Kidman 咧拍過好多嗰啲好進取嗰啲電影噶，包括呢套真係犀利，大開眼界。係 啊， 係 啊，係啊！ 直情講我哋兩個裏邊有嗰啲即係夫妻生活啊，講曬佢哋。 好似結咗婚㗎啦！ 結咗婚啊，係啊，即係真係犀利喎，兩公婆即係真人 show 咁滯喎。 啱啊，我哋好多合作嘅嗰陣時 ，Fire and Away 我都記得係啦 ，Ice White Shot 當然梗係嚇 呢套真係 非常熱辣辣啦。咁啊，結咗婚都差唔多成。十年 有十年啦， 系不过咧好惨啊，觉得佢哋都 系 Nicole Kidman 惨， 系点 经历过几次嘅流产， 嗯， 咁都生唔到小朋友，跟住就领养咗两个小朋友， 系 咁，但系就话系咯，唔知系咪因为生唔到咁离， 有啲又话系因为 Tom Cruise 不育，有啲就话系因为 Nicole Kidman 自己咁啊。无论如何，总之就呢对夫妻咧，当时就冇嗰啲小朋友啦， 系啦， 所以佢哋都系领养领养咁。但系，哇！我想话点解佢拣得个时机咁衰嘅？去到2001年嘅时候，话 Nicole Kidman 再小产咧，喺呢一个痛失胎儿嘅伤痛之中，汤告老师提出离婚，仲要有埋一个打得火热嘅西班牙女性 ，Love Cruise 啊，系啊，跟住唔知系真定假啦，呢啲都真系。后来咁啊 ，Nicole Kidman 都同佢离咗婚之后，都识咗一个新西兰嘅歌手啊，即系佢而家先生啊 ，Keith Urban。 佢仲生到 女 喎、啊，咁即系职业特工喎、啊。 嗯， 算啦算啦算啦算啦算啦，真系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咁啊，跟住一路再去咧，呢、這个算唔算系咪结咗婚噶？ 呢、這个结离埋添。 哦，离埋咯，系。 系啊 ，Katie Holmes 啊，系 啊, 啊，都系，咦？ 拍职业特工识嘅噃。 呢啲都系又系拍戏嘅时候啊。 吓、 啊，戏假情真喎、 啊，戏假情真喎、啊，系、啊、 第三集式嘅， 系啊，仲要原来好经典，就话喺呢一个《奥花云肺》嗰个名嘴节目上面咧，跳上梳化大叫我要结婚啊！今次一世晒佢16年， 嗯， 系啦、啊。仲要嚇親人，因為無端端咁興奮咁跳出嚟， 係咯， 係喎。 嗰陣時話咩啊嘛？話佢即係咁傳啦嚇，佢梗係唔抵得 Nicole Kidman 結婚啊，所以咁快嗱嗱聲揾個女人同佢結婚咯。 哇！咁今次就5年半就要、嗯、就要散啦，係、 嗯、 啦。喂，然後仲要點解搞到咧？好似咁衰嘅，因為佢話佢離咗婚之後咧，女有個女方去撫養啦，話佢一路都冇探過女喎。 就是好似唔知系咪佢个 Mimi Rogers 佢即系第一任嘅妻子启蒙咗佢嗰个信仰，系啦，又话同呢个信仰有关，所以唔见得个女啦。唔知啊，即系啲八卦杂志系咁传，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唔知 道。仲要全部咧，即系如果你咁样计咧，佢话比较好奇咧，就系佢几段婚姻长短都差唔多。不过咧，就当每一次婚姻结束嘅时候咧，佢哋嘅太太都系33岁。 哎呀，走不过敌不过33呢个 点解咧？真系定系呢个同佢教派有冇关系？ 真系唔知道，我唔知咩叫科学教，真系。 系啊，所以如果你咁睇咧，即系汤告老师咧，佢嗰、那个、嗯、即系婚姻咧，就全部都唔系即系能够长久啦。 系啊，睇落去就系咯，几段婚姻系嘛， 夹 埋都系5年10年，最长同你高歇文啊，真系老实讲。系嘛？跟住然之後就而家有傳佢唔知啦，係咪呢個呢、這個女星係真定係假啦？真係唔知咯。不過喺佢人生經歷當中真係好豐富，亦都俾人哋好八卦。係咪真係幾段婚姻唔啱都係因為同佢嘅宗教有關咧？ 似乎係、啊， 因為佢最近呢、這個即係太太咧 ，Katie 咧頂唔順佢，即係話傳咧頂唔順佢係因為嗰個教即係宗教嘅問題。 有啊，我睇到有第啲新聞咧都話佢誇張到話點解唔可以見個女咧？都话有同呢啲即系信仰啊，有关系啊。咁呢个信仰咧，其实喺哇，原来咁样噶、哦。佢信嘅呢一个科学教派咧，仲有个即系科学教派山达基，佢话咧喺德国咧被判系违反宪法，喺、哎、法国咧更加被初步认为咧系呢一个邪教。咁、 哦、 啦 ，Katie 咧唔俾个女接触爸爸咧，可能系为咗想同呢个教派咧，即系就切割，就划清界线嘅。咁、 嗯、 啊，真系唔知道。但系好多爆料噶，有啲就话咧，呢、這个阿汤告老师同个女保持距离咧， 佢話因為這個Katie 呢原來已經係所謂 佢有第啲宗教㗎嘛， 係好似有第啲宗教，總之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傳聞喺度㗎，係啊， 所以諗起 Tom Cruise。除了想起 Mission Impossible， 想起 Top Gun 之外，想起他幾段婚姻Nicole Kidman， 真的想起他的宗教，但是都真的非常掛念當時剛剛哇真的紅到發紫的 Top Gun 裡面那個 Tom Cruise， 所以一定要將這首歌送給大家呢， 好想唱林憶蓮的版本的 都一樣為人熟悉的。 知唔知呢只歌后来系应用咗喺港产片里边啊？知唔知边一套主题曲？ 唔记得喎，咪周星驰嗰啲啊？ 唔系，摆咗喺僵尸先生嗰度啊，攞走我个呼吸啊嘛！ 哎呀，系， 你唔觉得解释得好好嘅咩？ 系咪先？攞走我个呼吸，蜻蜓之呼吸 死咗啦！ 僵尸先生准备你物，僵尸先生系唔可以闻到，即系你个呼吸声会令到佢袭击你啊嘛！ 好好啊， 巧妙天成啊，中英混合埋一齐啊！ 好好啊，曾志豪，我真系要向你学习。 梗系啦，如果汤告老师加埋即系 僵尸先生。 咁好明顯， 逐齊逐歸，逐齊逐歸。 好明顯 ，top 跟就我嚟射射啲殭屍嗰只筋啦，係咪先？ 射埋啲病毒啊，唔該。 係啊，喂嗱，咁啊年尾總結啦，咁我哋咧中女宅男咧嚟到2020年嘅呢一個埋單計數咧，真係要同你講啊，年度咧漫畫呢一個嘅大戶啊。 哇！ 咁啊都唔使講啦，《鬼滅之刃》咧當之無愧啦，就贏曬嘅。嗱，先講一個資料俾你聽先啦。佢雖然咧即係有啲人好亂啊，佢話其實呢套漫畫完咗未㗎？因為咧個 電視台 佢個電影就出咗。一篇叫做咩无限列车篇，咁但系咧，其实咧听讲话咧，佢个古仔咧，其实一早咧睇漫画嘅人咧已经睇咗电影嘅呢个版本嘅啦，咁所以咧嗱，其实正确嚟讲咧，佢就已经完咗噶啦，即系就算你话你而家睇紧无限列车咧，无限列车之后嘅剧情咧，其实喺漫画本里边咧都已经系演绎晒噶啦，不过佢嘅电影咧就梗系冇追到咁多啦，呢个第一啦，咁啊几时完咗嘅咧？原来咧就喺12月4日啊。咁咧呢個《鬼滅之刃》咧出版埋個漫畫咧都完啦，即係可能之前喺網上面咧就睇到好多，我都喺睇網上面嘅開頭。咁啊，佢而家就最後咧嗰個單行本都出埋啦。咁啊就喺12月4日嘅時候咧，原來就已經係完結篇最尾一集第23集。咁咧嗰日報紙就巴閉啦，即係講緊一個月前啦，接近一個月前啦，日本咧佢哋個出版社啊，就喺日本嘅五大報刊嗰度刊登呢個紀念廣告。咁咧，佢呢個紀念廣告有啲咩特色咧？佢咧就喺每一份報紙就刊登咗唔同嘅主角。咁咧，然後咧每一版咧就會介紹咗佢幾個角色啦。譬如咧，可能15個角色就分開5份報紙，每份報紙就介紹3個，每個角色咧都用一版。譬如可能係呢份報紙就講尼豆子啊，嗰個就重治郎啊，炭治郎啊，咁跟住可能嗰個咧就講阿鹽柱啊咁樣咧。咁結果你作為 fans 要點算啊？ 咪張張都買啦， 買5份報紙咯。佢話啲日本網友咧，佢話我咁大個仔咧都未試過買咁多份報紙㗎。 為啦，為咗呢個廣告。 係啊，因為好有即係所謂收藏嘅紀念價值啊嘛。嗱呢條橋之前都試過㗎，即係南怡當鴨津咧嗰陣時就係台灣啦，好似日本都有嘅，就賣咗個頭版廣告啊。咁咧嗰陣時香港幾多人啊？ 我記得， 你記唔記得 有？ 我哋電視我哋上面新聞部咧都有貼咗嗰張㗎。 就係、是、我喺電視台都貼咗出嚟， yeah, 有啊， 一樣有。 嗰陣時幾多人咧？就想係台灣啲朋友咧，可唔可以幫我買份報紙啊？ 記得。 嗱，所以如果咧你多啲呢一種咁樣嘅漫畫咧。啲報紙唔使咁容易即係輸俾啲網上版， 啱啊啱啊，佢都要靠大家廣告支持。 係啦，嗱咁原來另一個咧就話，究竟呢一個漫畫咧，究竟有幾咁巴閉咧？咁日本咧，其實佢除咗唱片榜之外咧，佢原來嗰、那個。有一個叫做 Oricon， 佢一樣都係會有賣書嗰啲咁樣。 原來都有呢、這個銷售榜係關於書籍嘅。 係啊，咁佢就話咧有幾樣嘢係好巴閉嘅。咁啊第一原來咧就係話呢一個寫真集，佢話咧呢個 Oricon 嘅寫真集咧好耐以嚟都冇試過有個咁高銷量嘅，就有一本寫真咧、 哦、 就係呢個女主播田中美奈啊嗰本寫真咧47萬本啊， 哇、 哦！47萬本呢個就好誇張嚇。咁啊，但係我哋講個鬼滅之刃咧。佢話原來都好厲害嘅，因為咧喺漫畫榜嗰度咧冠軍一定係佢啦，就係、是、鬼滅之刃。咁啊，哇，買咗幾多本咧？439萬本。 哇！ 黐咗線，頭先個寫真都係四十幾萬，佢個十倍喎。佢嘅十倍，仲要好誇張係咩咧？佢呢個 Oricon 嘅漫畫銷量榜咧，由第一位去到第22位。都是鬼滅之刃嗰22本嘅单行本， 喂，赢晒啦！佢今年真系， 系啊， 冇睇过都听过 咁至于之前咧，成日好强嘅海贼王啊，即系 One Piece 咧、就冇办法啦，就要排喺第23至25咯，即系全部所有漫画。嘅榜咧都係佢做冠軍嘅，係、 wow. 啊，咁啊，甚至乎話喺疫情之下咧，而家佢呢套無限列車嘅電影咧已經打破咗 Titanic 啦， 哇！ 喺日本嘅紀錄，咁啊，日本 Titanic 嗰陣時紀錄咧就係13.4億港元啫，咁但係呢一套鬼滅之刃嘅無限列車咧已經係20.4億港元啦，咁啊，佢離呢一個千與千尋咧當年咧其實爭大概2億，因為千與千尋嗰陣時就22億，佢就20億，咁啊， 好快啫喎，應該唔係難追喎。 但係我唔知 道，不過完啦，我哋今年 都、啊、你疫情啊嘛，咁、啊、所以嗱呢一年你唔買都嚟睇下，唔睇、啊、都要聽下， 冇錯。 《鬼滅之刃》呢一只系《无限列车》里边嘅主题曲啊，盐啊， 系啊，好啦，希望啲盐正唔该啊，所有啲 快啲走晒， 快啲走晒，我哋迎接新嘅2021啦， 我哋翻嚟就系新一年咯， 明年见， 拜拜， 拜拜。 悲しい